攻读《撒母耳记下》第十五章。这事以后，阿北沙龙准备了车辆和骏马，并叫五十个人为他开道。阿北沙龙常清早起来，站在进城门的大路旁，凡有征讼要到君王前去要求裁判的人，阿北沙龙就把他叫到自己跟前来问说，你是哪一城里的人？他答说，你仆人是以色列某支派的人。阿北沙龙就向他说，看，你的案件是正直有理的，但是君王没有派人来听取你的案件。阿北沙龙又接着说，哎，谁若立我做了国家的判官，凡是有诉讼和案件的来到我这里，我必使他获得公正的裁判。若有人近前来叩拜他，他就伸手将他抱住，与他亲吻。凡是要到君王前去告状的以色列人，阿北沙龙总是这样对待他们，如此他获得了以色列人的心。四年以后，阿北沙龙向君王说，我求大王让我去赫贝隆，向上主还我所许的愿，因为你的仆人住在阿兰格舒尔时曾许愿说，若上主领我再回到耶路撒冷，我要在赫贝隆崇拜上主。君王向他说，你平安去吧。他便起身往赫贝隆去了。阿北沙龙打发特务到以色列各支派说，你们一听见号声就喊说，阿北沙龙在赫贝隆为王了。由耶路撒冷与阿北沙龙同来的还有200人，他们因为被请就好心好意的来了，对于事情的真相却一点不知。当阿北沙龙献祭时，就派人将达味的参谋基罗人阿西托费尔由他的本城基罗请来参与祭祀，这样叛乱就更行扩大，随从阿贝沙龙的民众也逐渐加多。有报信的人来到达味前说，以色列人的心都归向阿贝沙龙了。达味就对所有跟他在耶路撒冷的臣仆说，我们赶快逃跑，不然我们就来不及逃避阿贝沙龙了。你们赶快上路，免得他忽然赶到残害我们，用刀屠杀全城的人。王的臣仆向君王说，凡我主大王所决定的，你的臣仆必都照办。君王带着全家徒步出走，只留下10个嫔妃看守王宫。君王徒步前行，他的军民都跟着他。到了最后的住宅区，君王站住了。所有的军民都由他身边走过，所有的格勒提人和培勒提人，还有从加特跟随伊泰来的600人，也都由君王面前过去。君王遂向加特人伊泰说，你为什么也同我们一起出走？你回去协同新王吧，因为你是个离乡背井留起在外的侨民，你昨天来了，今天我就要你同我们一起漂流嘛。我还不知道我要往哪里去，你领着你的兄弟们一起回去吧，愿上主以仁慈忠诚对待你。伊泰回答君王说，上主永赞，我主大王万岁。在我主大王所在的地方，无论生死，你的仆人也必在那里。达味向伊泰说，好，你过去吧。加特人伊泰与他率领的人民和他全家也都过去了。人民过去时遍地一片哭声，君王停在克德龙谷中，人民在他面前过去，向旷野的路上走去。 撒多克和所有的利未人抬着天主的节约之柜来了，他们把天主的约柜放在厄贝亚塔尔面前，等由城中出来的人民全都走过。君王对撒多克说，你将天主的约柜抬回城去，放在原处。若我在上主眼中蒙恩，他必会领我回来，再能见约柜和他的圣所。但若上主说，我不喜欢你，看，我在这里，他看着怎样好，就怎样处置我吧。君王又向扎多克斯基说，看，你和厄贝亚塔尔可以平安回城，你的儿子阿西马兹和厄贝亚塔尔的儿子约纳坦，你们的两个儿子也应随你们回去。我愿在旷野中的渡口暂且住下，等你们来给我报告消息。撒多克和厄贝亚塔尔抬着天主的约柜回了耶路撒冷，且住在那里。以后达卫上了橄榄山，一边上一边哭，蒙着头赤着脚，随着他的人民也都蒙着头哭着上山。忽有人报告达卫说，阿西托菲尔也跟随了阿贝沙龙砸在叛党中。达卫遂说，上主，我求你使阿西托菲尔的计谋转为愚策。达卫移到了山顶敬拜天主的地方，见他的朋友阿尔基人胡瑟穿着撕裂的衣服，头上顶盔，出来迎接他。达卫向他说，你若跟随我，为我反是负担，但你若回城去向阿贝沙龙说，大王，我愿做你的仆人，先前我是你父亲的仆人，如今我做你的仆人，这样你反能为我破坏阿西托菲尔的计谋。在那里同你一起的还有司祭扎多克和厄贝亚塔尔，把你在王宫所听到的一切，你就通知扎多克和厄贝亚塔尔司祭。与他们在一起的还有他们的两个儿子，扎多克的儿子阿西马兹和厄贝亚塔尔的儿子约纳坦，托他们把你们所听到的传报给我。达卫的朋友胡瑟就回了城，同时阿贝沙龙也到了耶路撒冷。